第49集，情景再现。 你好，这么晚还在呢？ 你好呀，本来睡着的，不小心醒了就失眠了，上来看看。你也很晚呢。 嗯，哈哈，我今天刚下的软件，没想到身边有这么多朋友。 就是很多啊。你之前没用过别的？ 什么 ？Apple 吗？没有，这是第一个。 是吗？ 刚才我随便跟人打了个招呼，对方就问我想约吗？用这 app 的都是为了那个吗？ 不是都了，只是有些那种讨厌精而已，别理他就好了。如果觉得烦，可以在签名那里备注一下，只聊天，不依零。 那你只是聊天的吗？ 不是哦，但我不随便约。 哈哈哈。 所以你像小绿，只想聊天吗？哥哥。 安里突然抬头看了许少卿一眼，面色十分可疑。 看什么？ 许少卿觉得往事如风的角色跟自己想的好像不太一样。他退出去看往事如风的资料。年龄23岁，身高175厘米，体重56公斤，属性零。 零？小一轮的聂亮，你还有没有人性？ 安里没吱声，低下头。 也不算是聊天吧。我其实是有问题，想上来咨询一下。 啊？上小绿 APP 咨询问题吗？你好可爱呀，哥哥。你老看我干嘛？ 我自己读可以吗？ 哼。 许少卿已经看到下一句是安里发的，你也很可爱。于是他狠狠捏了安里的脖子一把。 怎么？是嫌我读不出那种年下的可爱来吗？哥哥。 安里今天很奇怪，动不动就脸颊发烫，大概是低烧反复。 不是，两个人读太慢了，我一个人赶紧给你读完算了。 不要，我就要慢慢读。哎呀，我正睡不着呢，你要问什么我可以听。 其实我想问，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在骚扰你，如果冒犯请见谅。 嗯？哎，说说看嘛，大不了拉黑你。 其实我不是同志。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你是直的，半夜下载小绿 APP 来找存在感的吗？ 哦，不是的，我是想说自己没什么交流经验，所以很怕问问题的时候冒犯到你，所以先解释一下。 不懂你要问什么。 那个，你们自己平时怎么解决呢？是不是不好回答？抱歉。 你指零号吗？ 嗯。 你值得跑来问这个？有找挂的嫌疑啊。 真抱歉，那不打扰了，你早点休息，晚安。 站住，你为什么要来问这个？我很好奇，你说说看，如果合理我就告诉你我怎么解决，但我要先听听看你的理由。 因为某些原因，我和一个男人约了在下面。 啊？你是说你是直男和同志约了，还是做零？哎呀，我操，真的吗？本来工就很少，还他妈去约直男，遭天谴。 许少卿脸皮一绷，顿了一下才继续读。 哎，话说你不生气没弄死他？ 说来话长。 哈，我懂了，你该不是喜欢男人了吧？真有这样的事儿吗？直男可以强弯？ 我也不知道。 这次是许少卿忍不住抬头看安里了， 不过庵里的余光对他视而不见，很做作地做出全神贯注状看着手机屏幕。 一般直男都不会，如果是让 gay 服务一下或者在上面有可能，我见过的，但是真没见过愿意让男人压的直男。 我不是愿意，但后来可能是习惯了，就 习惯约了很多次。 对， 你不会是斯德哥尔摩吧？听上去不妙，你最好离他远点。你放屁！ 安里没评价许少卿的评价，而是硬着头皮继续扮演。 本来也没什么交集，以后应该不会再做了。 许少卿看了他一眼，低头皱眉看自己的台本。 这人不厚道，最好不要再见了。我操！ 许少卿很不专业的再次出戏了。 不是他的问题，大概是我的问题。 你真的斯德哥尔摩了？我也想碰见个这样的傻直男。 我问的不好吗？ 直男真 好吃两个字，许少卿咬在嘴里实在说不出来了，他直接跳下一句，下一句同样羞耻。 抱抱。 安里瞟了一眼许少卿，他低头再看手机的时候，总觉得许少卿抓着屏幕边的大拇指里的指甲肉有点发白。 被同志公追着约的直男，哥哥应该很招人吧？ 没有，他有他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好。 我好喜欢可爱型的直男，哥哥要是愿意做 top 的话，我可以给哥哥试一下哦。 我不可爱， 说不定可以给你掰回去，我很厉害的，要跟我试试吗？你在上面继续念，谁让你停了？ 念完了自己台词的许少卿凶巴巴地说，他抬头看了一眼安里，安里正呆呆地看着他，睫毛翕动，喉结滚动。 想什么呢？ 我没有。 你不会相信网络吧？你该不会以为真的是个23岁白又瘦的漂亮男孩，大半夜陪你个头像是宜家烂桌子的35岁的中年男人瞎聊骚吧？就看他这贱语气的鬼名字，我保证他是个比你岁数还大的壮男，200斤里有2斤都是熊毛，等着骗你上钩压死你，要么就是杀猪盘，要把你全部家当都骗走那种基佬诈骗犯。 你闹够了吗？ 没，我没有。把这个都给我读完，我看看你能浪到什么程度去。 后面我基本没说话了，都是你的台词。林浩怎么自己放松，你自己慢慢念吧。 许少卿对着他眯了下眼睛，安里做了个请的手势，然后转过身去拿起筷子，把剩下的凉面汤和几个面条都吃掉了。许少卿看着屏幕跳过去几句可有可无的推拉，果然就是大段大段对方发来的消息，他一目十行地看下去， 完全自然取材，适合你，不被发现，值凡士林，肩背按摩仪。如果你心理上对男人没兴趣，拥有这些你就可以做个快乐的人前直男了。哥哥，我保证你再也不需要任何男性，你可以永远摆脱那个害你斯德哥尔摩的坏蛋了。这是我入圈8年来的全部绝学，你打算怎么谢我呀？ 许少卿撑着下巴反复看着这些大段的文字，目光停留在了永远摆脱斯德哥尔摩坏蛋上。他想把指甲咬秃，他竟对不认识的人萌生了刻骨的恨意。然后他转头问道， 这么多你都记住了？ 怎么可能，还没来得及认真看。 许少卿退出程序，长按小图标点击卸载。安里无语， 不要听网上陌生人乱搞什么 DIY，到时候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不会搞的，要买那么多东西很费钱，但你也不用多此一举。 既然你有需求又缺钱，为什么不肯找我？ 你不是已经不想和我相处了吗？ 我有吗？ 人道主义。 如果你出于人道主义做一件事，难道证明你的本质愿望恰好相反？ 为什么不能是一致的呢？ 啊？ 就是说，你怎么光记得这一句？我说过我跟你最有感觉，你怎么就不记得？啊？忘了吗？还是指检对你有利的解？ 安里把手放在腿旁边，抓着记忆海绵垫子，他抓紧又松开，又抓紧又松开，眉头也皱了起来。坐垫很温暖也很软，但它软的总是比触觉迟钝一点，安里就一下一下的抓，好像能解压，能帮助思考。可是他脑子本来就不好使。 不是，以为今天可以不提这些了，为什么又搞成这样的？吃面条就吃面条，怎么了？什么都非要给搞清楚不可？许少卿故意的？他还没放弃让我过线吗？他真的……那个我最有感觉？不可能，他不是说我又老又干巴来着？说过吧？好像说过，记不清了。哎呀，大概是这个意思。不过他都知道了我的事，我没有秘密了。其实我过线了吧？似乎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我肯定不喜欢男人，可我现在也没有喜欢的女人。 安理想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重点去哪儿了。他看许少卿似乎有些急躁了，有种想要把他家桌子抠出洞来的趋势。 我永远也不可能和他平等，但是如果可以有一点平等的关系就好了。如果你还想找我的话，那我不要钱，我不卖，但是可以。 是吗？好啊，我之前一直都是给钱的，因为这样很简单，做内饰就可以很纯粹。但是现在如果你…… 没关系，放心吧，不给钱也很纯粹，一样的。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